电梯？ 老电梯 啊， 就一个大铁栅栏门，嘎啦就给关上了，里边看得见外边，外边看得见里边，那边一大铁坨子，铁坨子下去，电梯上来，电梯下来，铁坨子上去，我就给关这里头了。 哟，这什么年代的电梯啊？ 年头说不准 啊， 论辈分的话，我姥姥管他叫大舅。 我八国联军那年的 差不多。 哎呀，哪个单位有这个电梯、啊、 就是我们区新成立的一个效率大楼里边。 你跑那儿干什么去了？ 反映问题去了。 什么问题？ 我们住的那个居民楼啊、 嗯、 夏天水管的老没水， 嗯， 给孩子洗澡得干搓泥， 呵， 搓的孩子我们楼里边那一个个都跟胡萝卜似的。 那赶紧反映吧。 从夏天反映到冬天、 哦、 水来了。 那好啊， 暖气又没了， 火更要命。 居委会成立老年迪斯科学习班，说解决取暖问题。 啊，那能解决得了吗？ 这个居委会大妈看我能说会道，说能引起领导重视， 哦， 就派我上效率大楼来了。 哦，效率大楼， 哎， 可甭问了，这效率低不了。 一进门、 嗯、 我就看见那铁笼子似的电梯了。 那你就上吧。 俗话说上去容易下来难。 啊， 上去了我就没下来。 哦，这电梯不走了。 走，快着呢。 那怎么的呢？ 刚一进门哗啦咣， 怎么样， 栅栏门就算锁上了。 哦， 然后人咣到五楼了。 你看还真快。 没法不快。 嗯， 那铁坨什么分量我什么分量，他拽我还不跟玩似的。 哇，我听了这话悬的很。 悬的还在后头呢。 啊， 我开门怎么也开不开，正弄着呢，滋啪，我一看又回了一楼了。 哦，白上了。 再开还开不了，揉光五楼，滋儿啪一楼，揉光五楼，没20分钟他揉了我60多遍。我 说啊，那是电梯出故障了，快想办法。 想了，我在里边是又锤又敲又捣又闹。 哎呦 啊， 你可留点神啊。 怎么了？ 这大铁坨子给震下来，你可就一出了到底了。 你别说、 啊、 我这么一跺一闹还真管用。咔啦一下子， 怎么样， 电梯停着了。 你这还真停了。 要不说什么事您不能着急， 那 你这么一闹的话 啊， 你看给闹坏了不是。 哎，不是停那儿， 停的不是地方。 停哪儿了？ 三楼那看见我两只脚，四楼看见我半拉脑袋。 啊，卡当间了 啊！ 你快喊人吧。 当时我扯着脖子啊，我使劲这么一叫， 嚯、哦、 所有的人全都出来了。 是，那是得出来，不知道这闹什么呢。 大伙儿是一通找啊。 嗯， 有眼睛尖的看见我了，哎，别找了，别找了，在这儿呢，逮着了。 逮着了。 哎呦，个儿还挺大的。哎呦妈呦，还眨么眼睛呢， 还新鲜呢，还喘着气儿呢。 有位领导模样的人过来了，扒了他们、 哎、 起来起来，我看我看，逮着什么了，逮着什么。哎呦，姜昆 认出来了 啊，在这儿玩呢。 这是玩吗？ 哎呀，这演员啊，深入生活，真深入，就露半拉脑袋。哎呀，行啊，体验体验。你说他们那相声演员真滑稽，坐电梯都不一样，两层他一人把着。这真是艺术家的风度啊。 人家是反映问题来了， 咱不谈那个，来来来，在里头给我们来一段，大伙儿鼓掌欢迎啊。 你得打开门让人出来呀、啊、 不能给打，要打他就跑了。谁打谁负责，谁打谁负责。 你说这叫什么领导？ 这不能怪人家。 怎么？ 人家不明白怎么回事啊。 那你跟人家说清楚了。 我这么一讲 啊、 哦、大家伙可都急了。 哦， 另一位领导站出来了。哎呀，我说我说什么来着，你看看这个老电梯啊，这个我早就知道它的早晚得出问题，我就是不说。 那你知道出问题你凭什么不说呀？ 我是我是这么想的啊。 怎么想的？ 你这个电梯，它这个，你从这个双纵双节出发，它还能动会是吧、 哦、 拉个货呀，拉个人什么的，这个小车不到咱就直灌锤吗？反正我是不敢坐呀。 那现在关了人怎么办呢？ 啊，咱解决，咱解决，对吧、 哎、那就对了 啊。我从我个人工作角度出发，我谈两句啊。 啊， 我是个伙食科长啊， 管伙食， 管伙食的，个人意见不一定充数了啊。姜昆同志，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有无罪，问者足戒。我说两句啊。 这个现在看来这个电梯这个模样，据我了解，你是一天两天你是出不去了啊。 嗯， 因为出不去，我看这个问题的关键呢是，哎，你现在在我们这儿入伙吧。 什么？在这里头吃饭呢？ 呀，咱这个伙房搞得还是不错的，去里边数得着啊。 嗯， 蒋奎同志，我把咱伙食科的情况简单向你汇报一下。我这还有一个年终总结。你看我给你念的呀，这里还有个小帽了。碗里红旗飘，人人干劲儿高，伙食工作要搞好，卫生防疫。 行了行了，这还关着人呢。 要救人是吧？ 就是 啊。哎呀，这个救人他不归我管。你想你是个演员，他搞宣传工作呀。哎呀，你看那个宣传科长老铁，你看你表个态嘛，你说我就算说到这儿，你来 啊，这还有个宣传科长。 宣传科长已经走出来了。 嗯， 同志们，我不是不表态啊。 嗯， 我就早知道这个老电梯迟早是要关注人的，我就是不说。 你怎么也不说啊？ 不是，这么老的电梯关住的人一点不奇怪，关不住人倒奇怪了。 那关了怎么办呢？ 关了是这么个问题。 嗯， 那个你现在关在这里你很难受是不是啊？ 是多新鲜。 从你个人讲来很难受。 嗯， 但是从革命事业出发也没什么好处。 你说这不废话。 哎，我跟你们讲，这个就是这么个问题。 嗯， 这个老电梯就说明了新旧体制交换所产生了一种矛盾。你这个现在在这里面待着这么一个人关很长人的时间，你暂时很难受是吧？ 难受着呢。 那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呢？ 那更受不了了。 哎，所以要加强学习，丰富自己啊，经常到群众当中走一走。 什么？那走得出去吗？ 啊，不是，我想要给他一点鼓励。我们的口号是，就是大干苦干一百天，第一季度开门红。 嗯， 这个门开不开的啊？我们的口号就是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家也回不了了。我们的口号是， 别喊口号 啊！ 咱们呀，办点实际事儿。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人关到里头了。 这里边关的是人是吧？ 啊，多新鲜呢！ 这个人。人他是人是科长管的事吗？你看你学习了半天，党政还是要分开的。 哎呀， 人是科长，你是个老干部了，你来讲两句嘛。 哎呀，看来啊，还得听这个人事科长的。 来，我说两句啊。你看，你说这玩意儿这电梯这么老，我跟你说，头三年我说他就得出事，当时我是没讲，反正。 你们怎么都商量好了？ 不是我那意思，你说你像你这玩意儿，好家伙，一关这么些日子，你说你着急不着急啊？ 着急着呢。 你要着急，他光着急解决得了问题吗？ 那解决不了问题啊。 那玩意儿，你说你要是着急的话，就在里边你得待着，一待好些日子，你说你们那边领导能干吗？ 领导不同意啊。 老在这里待着是个事儿吗？ 他不是个事儿啊。 都像你这样都关这里头，你说那四化还实现得了吗？ 这实现不了啊。 那祖国大业还能统一吗？ 那统一不了啊。 那十三大提出那么老， 你可听明白了 啊？ 不是人家乐意关在里头，他是关在里头他出不去啊。 是啊，他是出不去。你我呢就从这个问题出发，我给你把它解决了， 那才像个领导样， 对不对？你看看效率大楼，他讲效率嘛。 啊， 咱们是管人事的。 嗯， 我说咱们这么着，你呀，你这玩意儿我呀给你呀。我给你发个上吊函寄到你们那儿去，寄到你们那儿把你就算借过来了，借过来完了以后在我们这儿算上班，白天我算你出勤，晚上你在里边你就值着勤啊，值着班，愿意睡觉你就睡会儿，睡不着你抓个坏人。你们大伙说我这主意怎么样啊？ 哎呦 啊， 你这主意啊 啊 够馊的。本来嘛，你想啊，这里边关着人，他能抓坏人吗？ 那坏人在外边搞破坏，你就在里边干看着。 可不就得干看着吗？ 那他跑，你都不追，追你都不追。 我怎么追呀？ 你不追，你在里边，你使个绊给来个扫堂腿什么的。 是我这腿伸得出去吗？ 反正是那玩意儿啊，抓不抓在你了。咱们领导就给你解决到这儿了。我跟你说啊，要想进一步解决的问题，这我值钱放我。哎，王主任，你别在边上看着，你拿总你来说两句吧，对不对？ 王主任，快拿主意吧。王主任过来了。 嗯，哎呀，你说这么老的电梯在这个出事儿啊？ 是啊，我早就看出要出毛病，我就在办瓦站呢，我就不说。 哎， 啊，你咋知道的？ 你们全都这毛病啊！ 我在里边一听也急了 啊！ 我说你们到底解决正事不解决？你们、啊、你们退什么？你们有本事你们老关着我， 给我关到退休！ 你们甭放我出去！你们要放我出去，我给你们编相声！我挨个表演你们！我上那国家经济信息中心，我跟你们说去！我跟你说。 哎，王主任，那你看怎么样？ 王主任一听也急了，别姜昆，你看你这人民内部矛盾，你搞那地方说那玩意儿经济信息一弄全国都知道是不是？你别整那玩意儿，谁说不管你这事儿？这玩意儿不是想法解决的吗？ 啊，那怎么解决？ 依我说，解决你这个问题主要是两条。 嗯， 那叫上靠领导，下靠群众。像你这样搁中间待着，你属于上下够不着，四边靠不住啊你 啊！ 总而言之，你属于十三不靠。 打麻将来了？ 谁打麻将？谁打麻将？上班时间要是打麻将，我扣的工资，我跟你说。人这儿就人，你净打麻将。我跟你说呀、啊，咱想法解决问题这么着，我出个主意，你们几个科长跟我上六楼，咱们上会议室，咱研究具体救人的办法。江坤同志，我个人意见，你就不参加了啊？ 废话，他参加得了吗？我说这会啊，指不定研究到什么时候。 效力大楼。真讲效率 是吗？ 没一会儿功夫、嗯、人家伙食科长来了。 哎呦， 姜昆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 我们研究出来了。 哎呀，真够快的。 我们通过研究决定把你这个伙食标准定在2.6。 耶、yeah。 中午咱们吃死喜欢的鸡蛋汤、 啊、 你看看咱那个效率大楼效率多快，来了来了、 嗯、 我一看，嚯，四喜丸子鸡蛋汤，大馒头热气腾腾，我这个饿哎呦。 那你就吃吧。 不行，栅栏挡着呢，进不来啊。 哦，对了，想吃还吃不成。 有个小孩出主意， 嗯， 江哥叔叔，我们把丸子和馒头掰碎了往里扔，你张嘴接着啊。 到底还是这小孩脑子快。 快什么呀、 啊、 大楼边上就动物园、 啊、 那个小孩逗狗熊都会这一手啊。 对了，我倒是见过这个。 结果这个掰丸子往里扔、 嗯、 那个呢就掰那个馒头往里头扔、嗯、我东一口吸一口、 嗯、 我对付了个半饱， 差不多 喝汤成问题了。 是啊，那汤不能往里扔啊。 小孩拿出那滋水枪里灌上汤，他往里滋。 还真行。 行什么呀，嘴上没毛办事不牢、 啊、 你倒瞅准了，弄我一脸鸡蛋汤。 哇，你说这什么形象。 这时候宣传科长又来了、 又说什么？ 江坤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也研究出来了、 啊、又研究出来了。 我们想像你这样的演员关到我们这个大楼里，这是很难得的。为了表示一下纪念，我们决定授予你一个光荣称号。 嗯， 像什么这个植树造林标兵、灭鼠能手、百公里无死路、 啊 这些名额已经满了，我们就不考虑了。我们的意思跟解放军搞一点联系， 这都挨得上吗？这个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 嗯， 哎，小江，我可跟你说，你可当科长啊。 科长， 我们现在研究了，我跟你讲，为了照顾我们大楼的这个影响啊， 嗯， 决定让你在关里边这个期间呢享受科级待遇。 科级呢？ 就你这个资格，我和资历，你可有点破格。我说、 嗯、 你说这玩意儿瓜子磕出一臭虫，什么人都有，他一关他关出个科长来，他人要走运了，你不知哪块云彩有雨啊。 这叫走运呐。 王主任也来了。 嗯，他研究出什么来了？ 他跟我商量 商量。 江坤同志， 嗯， 我跟你讲，听说你这演员关在俺们这嘎子，现在外边围观的群众可是越来越多， 嗯、 群众也是一种热情啊、 嗯。 为了保护群众这股热情呢，也为了呢限制一下人数，我们决定卖票参观。 嗯， 票价呢就定3毛一张，薄利多销，也讲经济效益，你看合适不啊？ 哦，要拿你卖票。 来来来，弄盆热水给擦擦脸，那一脸鸡蛋汤都埋了骨头，多难看啊！花3毛钱让人看个干净了，不能糊弄群众啊！ 我说就你糊弄。 哎呀，群众排着队一排一排进来，低着头打我眼前过，全都跟瞻仰仪容似的。 干嘛低着头啊？ 我在底下，他不低头行吗？ 啊，对了，要不看不着。 眼看着天就黑了， 嗯， 我听见啊，有位女同志在外边吵吵，就说在外边说是反映问题，一去不回头。我一打听，自个儿这卖票展览来了。江坤，你至于吗你？你藏哪儿去了？崔磊家去。 这谁呀、啊？ 我们孩子他妈来了。 哎呦，更热闹了这回。 我赶紧把情况讲明了。 嗯， 他一听叫我哭，我怕把他急坏了，我就说，你别哭，你哭什么呀？对不对？我跟你说，我在里边挺好的 啊。 你甭看我关在里头，他们研究我都当科长了。 科长了？ 我是标准2.6。你看中午吃的鸡蛋汤的。 哇， 我跟你真是的，你看我挺好的，我态度基本上挺乐观， 这叫乐观呢。 你在家里等啊，等领导研究，等我回去，你坚持住了，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得了得了，别表态了。 突然，楼道里广播喇叭响了。 广播什么？ 同志们请注意，同志们请注意。 嗯， 为了抢救关在电梯里的演员， 嗯， 经领导研究，上级批准，决定采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 什么技术啊？ 定向爆破。 爆破！ 为了保证大家安全，请所有的人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 哎呦！ 我一听监控，快撤！我一挺胸脯，你撤，我掩护。 哎呦！你哪行啊？ 这不行也得行啊！我爱人就哭，领导都劝，哭说嘛，哭说嘛，没问题啊！你看我成了问题了。你说要崩个好歹的话，这伙食账找谁算啊？ 还惦着伙食账呢？ 啊，我说，艾伦同志，你不要怕啊！ 啊， 这个炸药是很厉害的，嘣一炸，那个电梯就成粉粉面面了。 啊， 不要紧，那个炸掉旧的，我们换新的嘛。 这人你就不管了？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 啊。 哎，我说小娟，你这回你给我捞着了，这玩意儿进口炸药，也就是你我给你使，别人一般级别还不够呢。 哎呦， 你想想那炸药多少钱？到时候光一炸的话，那什么，你先盯着，我先走了。我说， 哦，他撤了。 这时候，这个主任在这就招我，来来来来来，少说话，办实事，对不对？赶紧点火，大伙儿起开起开起开！先说你别紧张，这玩意儿指不定响不响的，没准儿 火。我听了都瘆得慌，这个。 大伙儿那么一说，我也得表态啊。 嗯， 我说同志们，你们走吧。 嗯， 危险我来上。 嗯， 为了省力，向我开炮。 嚯， 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19、87， 要点火。 大伙儿都跑了，我一看我也别撑着了，我就是卧倒，两手抱头，就听见咣一声， 怎么样？ 一下子就把我炸去了，一个鹞子翻身，是连耳声不动。到了地方，我睁眼一看，完损无缺呀， 回家了。 什么回家？这地方我太熟悉了。 这是哪儿啊？ 去年那老虎洞里边。 以上您听到的是姜昆、唐杰忠二位合说的相声《电梯奇遇》。今天的节目我们请您听了姊妹篇《虎口遐想》《电梯奇遇》。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请您听一段西河大鼓的幽默小段，由张玉兰演唱的《偷年糕》。 老婆婆串门就回来了，儿媳妇一见